想法上大的直播，感觉心跳变好慢，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，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， 没有用。

我真的在乎，此情难在。

程，就让盲目成为爱你的路灯。 情愿看不见你分回忆的漆黑，流泪也完整。

人不该像从前。 照亮，亲吻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